Cicalino Disco Capsule 的闪耀的 Disco。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七月十九号星期一的骚动音乐， 精神啊，精神啊， 精神啊，精神嚟嚟嚟，号手就位，嚟嚟嚟 啊，埋位啊，嚟好， 系啦，先提提你，三号强风信号就现正生效啦，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晚上七点正嘅， 系咁啊，而家好多人都讨论紧到底打唔打成八号。作为一个电台工作者嚟讲咧，我系希望唔好打成八号嘅， 因为麻烦啲啊嘛， 系啦， 有呢个封更要翻。之前我有节目都有分享过紧我哋封更嘅安排系点样啦， 冇错， 系啦。咁啊，今日我哋节目六点钟之后，即系嗰一 part 就会有呢、這、一个，我真系恭喜你啦。咁、我。啱啱最新一期中文广告龙虎榜嘅个排名，我哋都摆咗上去我哋骚动音乐嘅社交平台，大家可以上网下睇下有边啲你想我哋打俾佢啦， yeah. 打动咗有咩问题想问啦咁样。 OK， 系咁啊，今日开头想讲嘅呢一样嘢就系啱啱呢个 weekend， 我见你 weekend 好精彩，好缤纷。 其实 都好多， 最终唔系一个缤纷嘅东西嚟、 啊， 最终个结果 竟然 系啦。但系一个重拾一个青春回忆嘅时候， 系 试完 健康人生啊嘛，呢排 系好健康啊。试完早几日收到一个中学同学嘅 message，OK，、 okay、 呢个中学同学人称系潜水王。 即系佢成日都唔见人嘅， 见佢唔到，好难揾到佢， okay. 因为佢真系工作非常之忙嘅。 可唔可以透露少少佢系做啲咩忙都咁样咧？ 佢做商界嗰啲噶，咁啊可能牵涉到啲即系公司之间嗰啲， 但我冇问过，系、okay. 答唔到嘴啊呢啲。通常佢哋倾偈我都答唔到嘴。 我以为你话诶佢系 Mira 嘅成员之一咁样，咁我哦哇， 咁啊唔同啊， 系 咁佢平时约咧？通常譬如当哦，约今个礼拜五晚食饭，大家得唔得喺个 group 度？佢系亦都有一个外号叫数据低，因为佢会复大家我40%得，或者我38%得。 我好中意呢啲朋友噶，我身边都会有啲咁嘅人嘅，真系好有趣嘅，同你哋倾偈。 就算佢有一日话俾你听，我有99%得。最后佢都会出现， 最后佢会中我1%咯， 系啦， 佢啲 percentage 系唔知点嚟嘅， 其实都系得个讲字嘅啫，因为佢自己都会话99%，即系唔系 100% 会出现啊， 冇错。 咁但系早上个礼拜尾左右，佢突然之间 send message 俾我啫，跟住佢就话：喂，嚟紧礼拜日 NBA the finals 系 Game 5。睇唔睇啊？咁样， 哇！ 主动约我睇波， 竟然 好耐冇试过咯。 佢冇讲，今次冇连带话有几多 percent 得啦。 系啊，佢怎约我？因为佢见到面之后，佢有讲翻嘅，话身边会睇 NBA 又约到嘅人咧，未必好多啊。 OK， 同埋你讲紧系星期日朝早9点开波嘛。 真系好早呢啲时间。 如果你有朋友会睇嘅，我哋住观塘区，佢住屯门区，你都好难约佢出嚟啦。除非你前一晚去对方屋企过夜，可能会容易啲啦。 系。 咁我哇！佢约我嘅时候，我非常之兴奋。 你哋系住得近嘅，因为 同一个屋苑嘅住，咁、 哦 okay, 所以容易好多。 Okay, okay. 但系我都有少少犹豫嘅，反而，因为一般而家嘅生活习惯，礼拜日系尽量瞓到自然醒，因为一至六都搞唔掂啦嘛， 咁梗系啦， 多嘢做啦呢排。 咁我就话我尽量啦。 你答翻佢嘛，99% 得。有一 percent 唔得噶， 系佢付一个 percentage 俾我， 系 咁我当你40% 得，嗰下我冇听出，平时笑咗佢好耐， 你咁样答翻佢嘛？ 系啊，平时笑咗佢好耐，今次终于俾佢抽翻我水啦。OK， 咁好啦，冇声出啦，咁我就话我会醒到就嚟嘅，系啦，咁样样。跟住佢就其實 40% 嘅時候，我都知佢睇醒我起唔到身噶。咁我話如果我嚟到，你請我食早餐啦咁樣。佢話好，我屋企有好多香蕉啊咁。 哇，健康人生喎、啊、佢都。 我心諗你請我食蕉咁樣。 真係請你食蕉今次。 好啦，最後我係10:00前去到嘅，9:08-9:09到啦。終於完咗第一節， 已經開咗波噶啦。 係啦， okay. 完咗第一節，咁我就去到啦。咁樣咁佢 自己睇緊， 佢睇緊噶啦，飲緊杯咖啡咁。咁佢都估我唔到啦，都出現到啦咁。 叻仔叻仔。 咁跟住就冇啊，其實就睇波啦咁。咁但係有少少 background 就係呢一個台，因為住得好近咧、 嗯。 以前我諗係大學以前啦，即係中學嗰啲階段咧。其实系会久唔久就会呢啲 NBA 季后赛， 系 我就会上佢屋企睇噶啦。但系已经系十年前先有呢一件事嘅。 但系嗰阵时会唔会同埋其他同学 都冇啊？因为就系身边住得近嘅朋友唔多人睇 NBA 啊嘛。咁所以嗰日上去睇得下嘅时候，虽然佢屋企已经装修过啦，咁我哋年纪都大咗啦，身形又肥咗啦咁样，但系坐喺度都有一种翻去十年前 嘅感 觉。我哋读书时候。嗰一種哇，一早起身去對方屋企睇波叫外賣嗰種 青春啊， 係啊，真係有一種青春嘅感覺。我哇，如果唔係你嗌我呢場波，我真係唔會睇，我亦都唔會校鬧鐘起身睇。 你好勁喎！你其實足球、籃球你都啱嘅喎。 我啱，但係唔深入嘅，坦白說。但係即係望翻，你會 pick 翻啲球員啊，大概會知道啦。 同埋啲咁重要嘅賽事都會睇下啦，咁樣。 即係俗稱睇大波嘅，我哋係即係啲大賽嘅球賽，我就會睇細波嗰啲，我哋就少睇。 Okay, 即係聯賽嗰啲 都好正常嘅，男仔都係咁樣 嘅。係啊，通常都習慣係咁。即係如果要揀之下啦，你時間唔多，咪唯有睇啲大賽咯咁樣。咁一路睇，咁中間又食早餐啦。咁我就問佢：咦，你要唔要早餐啊？我諗住嗌外賣。跟住佢话唔使啦，我食咗条香蕉啦。跟住我话我先知，原来佢真系早餐咧系食紧香蕉嘅。佢话原来依家工作上面比较松动一啲啦， okay. 所以先可以星期日得闲约系啦。佢话如果 weekday 冇可能睇到啦、 嗯， 但系星期日佢以前星期日都要开工啊。咁 睇住个市嗰啲啊，唔系啊， 唔系 个礼拜六日都唔会开啦。 但系可能有啲 paperwork 啊，或者要准备定礼拜一即系开工嘅嘢， okay. 所以唔会揾到佢嘅。 嗯嗯。 所以我就先要话佢主动约系一件好神奇嘅事，所以我急不及待，哇！即刻要拍低条片摆上网俾啲朋友知道， 好高兴！ 哇！我有佢约我睇波啊！ 数据大与数据大睇波， 哇！几开心啊！咁又知道佢而家嘅生活习惯开始即系转咗啦，叫做健康一啲，都明显地身形系瘦翻少少嘅，之前系胀啲嘅。 同埋我觉得好多时候呢啲嘢系对比嘅，咁你谂下。185磅嘅波性， 我今日磅咗182.8， 叻仔，做咩？你嗰日就系净系食蕉啊？因为系嘛，瘦翻几磅。 今朝磅嘅时候未食早餐，系咁咁睇波睇波睇波睇啦。睇完波之后就本身啊，我就 系 要翻屋企开始做嘢噶。寻日 plan 咗 full day 都要做嘢，然后佢同我讲话，睇完 NBA 咧。好想打波， 哇！ 呢一个亦都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嘅一个 practice 嚟噶， 系 睇完波就 book 场，然后打翻个零钟， 啱啊！ 系你有嗰种热血噶嘛？你睇完波，你好想做嗰样嘢咁啊！跟住啊，但我今日好多嘢做、啊，佢话：，肥仔，你做下运动啦，系啦，打一个钟到啫，打完精神啲啊，咁样。咁我深知都自己太耐冇做运动啦，而因为同数据帝睇波，仲可以同数据帝打波咧， 系好难得嘅， 好难得嘅。今次唔打，唔知等几时啦。 啊， 因为大家都喺屋企买咗个篮球，但系大家都冇攞过嚟打。 唔紧要啊，又系草波唔打波嗰啲。 而我哋喺上年嘅12月圣诞聚会已经知道大家都买咗个篮球咗。大家买咗篮球啱啦，得闲约打波啦。 一打一等就等咗半年啦， 7月18日先至打第一场嘅波，咁就所以落咗去楼下，咁本身谂住打室外场嘅，咁但系因为寻日都有落雨，跟住就去咗室外场， 佢咁叻仔啊，即刻 book 都 book 到。 因为佢会所有一个室内场咧，就专系打篮球。咁嗰个室内场，因为平时一啲体育馆，佢就羽毛球场同埋室内篮球场就混合噶嘛。 嗯嗯。 如果你要 book 室内篮球场，其实你要 book 晒羽毛球场，冇人 book 啦。要 clear 晒所有时间 time slot， 你先可以 book 到。 冇错。 咁但系佢嗰个就是、因为佢首先个比例系唔系一个正常嘅篮球场啦，即系有个篮球架，有啲罚球线。咁但系嗰啲唔系罚球线啊，射 key 嗰啲。但系射 key 嗰位你企喺度咧，后面已经系埲墙个箍上嚟，系好窄嘅。 即系左右两边系冇咗嘅，真系净系够你可以射。 射下 key 啦，一对一斗下波啦，咁所以就落雨关系就 book 咗呢个室内场打波咁，咁就又系啦，童年回忆翻晒嚟啦，以前喺度玩嗰啲咩 OUT 啊、射 key 啊咁。咁就哇嗰日就玩返晒啦，就哇真係好耐冇做，哇好青春啊咁。 发现射第二球已经气喘啦。 我上咗五球篮都气喘。 仲要系最简单嗰啲啊嘛，即系都已经冇系嗰啲玩啲咩花式啊， 冇啊， 冇插花啊嗰啲， 都有拍下嘅，已经喘气噶啦，成个阿叔咁样样，即系拍住个波上篮啊，已经哇好攰啊，哇真系唔得啦。咁然之后打到去，我哋打咗足足一个小时，其实去到最后嘅十至十五分钟度咧，我膝头哥开始痛啦。 哇，阿伯你点啊？保养下啦，膝头哥痛，打一粒钟波你啊膝头哥痛嗱，证明乜嘢咧？即系人体嘅结构啊吓，个菠萝盖咧就承受你上半身大部分力嘅，尤其你打篮球嘅时候，上下喐动、跳动咁样，跟住双脚着地咧。你上半身好明显就重得滞，你下半身跳起身跟住落地嗰下就承受唔到啦，师兄。 我点样发现膝头哥痛？因为已经冇乜玩上篮啦，我话射咗五球就攰啦嘛，而系开始射罚球，咁啊即系叫做大家斗射啦。 嗯， 咁射篮球咧，如果你可以企定射咧，有一个标准嘅动作啦，所谓就系你要踎踎压一压，然后力从地起。当你个膝头踎踎起嗰一下，只手就顺势向上射，咁样就可以带动成个人将嗰度力将个波射出去嘛。我就系压落去嗰一下，哇！膝头哥有少少痛同埋冇力，我系冇力压翻上去。 唉，大件事啊！ 唔止呢、這个系右边膝头哥啦，我右边手臂今日都好攰，因为我寻日其实又系打到尾嘅时候，你射波，我怀疑太耐冇射，个姿势要寻找翻点样发力咧，用错力啊！我而家手臂嗰个手踭啊、前臂啊、二头肌嗰啲全部都酸软。 咁我谂系乳酸积聚啫，呢个系你太耐冇打波啦，好明显。 但会唔会打紧就已经乳酸积聚啊？我唔系瞓醒、 啊。你打紧嘅时候已经咁紧、要啊？ 所以经过呢一个嘅体会之后，我觉得今日大家可以正式咁样叫我一声呢一个嘅称呼啦。 先求路，老细揾路，旧问当珠宝，独爱古老，率发古着谱。年事已高，男子组，运多车子好，草黑胶趁早，承诺发光，情感到，怀旧经典八十最好，俾面叫声肯。先知物指数高，有冇基金，份份要公道，就快将退休再变金草。陪住个女，唔知道有边课要补，报边间字好，成日倒数才知道，还是经典八十最好，俾面叫声啊。万人爱慕，青春到此啦。

选好今生这角色，望能不够既往去尽孝，前度情侣想修补过去的新面貌，孩儿跟妈妈相抱拥，将历史尽遗忘，从投入这世界喧闹，谁躲在命运大门后，子宫里窥望日月怎么走，为求一生一世短促的厮守，再分手，在人水中颤抖。 嚟到呢个重生系列嘅第二部曲，继《狂人日记》之后，佢哋再创作咗呢一首作品，叫做《沙之气》，主唱嘅有阿 J 刘盈婷。 前生的最悔内疚正浓罩，在今生终于了，可否轻扫扫背再紧靠，仍将情侣小纷争斗气，吵吵闹闹，孩儿跟妈妈梦魂中不断讲原谅我，这万年咒语仍有。 词嘅有小黑，作曲编曲监制有黄湘俊。首歌里边收埋咗好多嘅密码嘅，例如系可能密语系列嘅元素放喺词里边啦，又或者喺曲里边一个 music break 听到一啲弦乐，系靠叔叔放咗呢个齐雅歌医生一个经典叫 Lara's Theme 嘅两句喺里边。呢啲一切一切都成就咗呢一首《沙之气》。 为谁大声哭过？你好吗？共谁无声躺卧？尘扬上别随回忆折磨，暂时随心沮丧，扑面压抑自薄。你记得泪流落到眼河，我记得夜来萤火不多，未要紧，闷人日子得过，动人时光且过，妄残我别扑火，想起那最初的赞歌，从美好的最初，是为梦得清醒过。爱过这里更清楚，我正是我，沉淀了发现爱更加多，不想那最终的结果，从诞生的最初，活着为了这为何，仍然求全祈求什么，永远太远无谓太早分对或错。 贴过呢首方文嘅你好吗？我亦都中意选择呢一个 full version 嘅版本嘅，因为一开头长达一分钟嘅一个音乐，可以令你放好多自己嘅画面投射落去呢首歌度。 你好吗？别用肉身出错。我好吗？灵魂无比饥饿，盲暗中就凝望心圈里。我们曾经交错，擦亮过的花火。你记得释放自己枷锁，我记得在原位中安坐。最要紧，力求螺丝不破，岁月正好不过，就潜藏在被窝，想起那最初的赞歌，从美好的最初。沉淀了发现爱更加多，不想那最终的结果，从诞生的最初，活着为了只为何，信仰信过祈求什么，为求成为微弱亮最初，活着未出生的我，爱上这里只一家，你也像我，行近过发觉爱更加多，不想了，放心的唱歌，从放声的最初，并未为了天肯听我，平凡人还能做什么？平常人能为持什么？撑着过， 嚟紧八月佢都开 show 啦，名题叫做 Lost and Found， 佢系方浩文有呢一首你好吗？相信过喺呢段时间，大家都失去咗好多嘢，喺呢个沉重嘅时代系正常嘅，但你又能唔能够好似呢一首歌所讲嘅嘢一样？找到輕盈面對的心態呢？ 当有 撩动到我、哦、无从地跳出空气的舞、哦、由远离步透一切安抱漆黑中有白头发见腹部有风竟如灵魂轻巧到、哦、沉重但我都可以轻度轻受轻痛轻飞舞动能怕极那刻只也都抛弃城中的每种恐怖记住有渴望无数有风穿梭瀑布当有绝望未承受到来由我吹起被糟蹋撩动到 一首嚟自王源嘅派台作品，叫做《轻盈》啊！佢嚟紧八月都开 show 啦。除了开 show 之外，王源都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他的新专辑《九道痕迹》推出啦。咁啊，实体版本呢个礼拜出啦，digital 图版网上大家有得听啦。啲《九道痕迹》究竟埋藏咗啲咩喺里边呢？ 乌黑赤膊环流，身体四肢屈曲，五官都转，赤色筋膜发光。 每道痕迹都代表住你嘅唔同面向，可能系好睇，可能系难睇嘅，都有可能有。面对自己呢啲嘅面向，例如欲望咁样，都系一件需要谂同做嘅事嚟嘅。 六点钟新闻之前，听我由叶巧林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怪物深受 version》，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啦。 民众通宵狂欢，在凌晨时分，伦敦有民众涌往参与东部地区一场音乐会，报道是去年爆发疫情以来，当地首场无需严格遵守防疫规定的音乐会。有参与者说，好想跳舞、听音乐和感受现场气氛。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傍晚六点，查帕卡热带风暴是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190公里，即是北纬21.1度、东经112.9度附近，预料缓慢向偏北方向移动，逐渐靠近珠江口以西一带。在下午4:30至5:30，天文台录得昂坪、大老山和塔门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77、56和5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91、76和64公里。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展望星期三有骤雨、狂风和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你首先讲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的意外仍然是未清理，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海事训练学院。受到意外影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是挤塞，龙尾在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另外亚加路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交通意外亦都是未清理，唯一行车线仍然是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住彩怡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是排队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龙尾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湾仔北一带的交通仍然都是比较挤塞，而家会议道、龙会道和菲林明道天桥一段都是比较挤塞的，而告示打道左转去菲林明道都是挤塞，车龙排到下曲道近住政府总部。在九龙区窝打路对沙田近九龙塘会是挤塞，龙尾公主道近创资中学。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粉岭近住沥源村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7月19日起，每晚9:30， 东奥盛事共融体。 奥运开幕第二日，主持人伍家谦、林定勤、张全华，每天速递赛事精华，场内场外重点资讯，一一为你送上。 加上手语同步传译，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奥运七月后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消费券计划已经接受登记啦！由而家到8月14日，年满18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 ，AliPay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ayHK 4-1，就可以分期收到5000蚊消费券。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过有我，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嚟到我真系恭喜你啊！呢、這、一个嘅环节嘅， 耶、yeah, ，好精彩啊！今个星期我觉得， 点解咁讲啊？ 因为今个星期要打俾呢两个单位，我都好喜爱啊！ 哦， 所以我好私心地觉得好精彩啊！ 咁就事不宜迟，交俾阿斌啦！而家就打俾我哋第一个恭喜嘅音乐单位啦！咁呢个环节就系有20个即系、就是、上榜音乐单位当中，我哋每星期一呢半个钟头都会拣两个，打去亲自恭喜佢嘅。咁呢个时候先有第一个单位。 喂 喂 ，hello， 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喂喂喂，你好你好 ，hello， 你好啊，六号，我系波成啊， 我系斌神， 系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啊，哇，我哋打呢一通电话咧，而家送紧啲烟花俾你啊，你听唔听到啊？ 听到， 犯法过系咪香港？所以呢个系我哋呢个系唔使咩噶， 假嘅呢 个，又唔使钱啦，无限放啦，系 啦， 又冇乜 budget 嚟讲，可以系咁放。喂，咁我哋打呢通电话咧，就是、因为要恭喜 Rubber Band 嘅呢一首派嚟作品《超力》，继续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嘅成绩继续一路向上。咁而家呢个星期就嚟到第六位嘅，咁啊之后亦都会即系祝愿继续向上啦。咁啊将呢个消息话俾你听嘅。 多谢。 咁我哋每一次打通电话咧，我哋都会有一啲嘅礼物咧送俾即系接电话嘅朋友，咁我哋都准备咗几句说话送俾你 Rubber Band 嘅，系啦，有少少无聊嘅， 你先咯，你好唔好意思讲第一句， 系啦，咁啊交由六号代收嘅咁样， 系啦， 呢几句就系咁嘅 ，Rubber Band new song is charm， 现实 say charm 系好惨， 人生系一个循环， 睇埋 MV 实会喊。 多谢， 听唔到反应， 中意你呢个反应。唔系，因为写呢几句咧，其中有一个我觉得系一个我好想放落去，就是、最尾嗰句话睇埋 M V 实会喊咧，系因为今次睇呢一首抄嘅 M V 嘅时候，又即系我又落泪啦咁，所以我都想问六号，其实呢一首歌无论可能由创作啦，去到录音啊，甚至乎即系 M V 嘅制作啊，或者可能演唱会度唱嘅时候，你系咪都有喊过无数次咧？因为呢首歌。 系啊，无数次，几个阶段啦，即系开始，个音乐，即系创作嘅时间，其实同队友，有咗个最后定稿嗰个旋律咧，喺副歌嗰阵时咧，其实你 picture 到，其实啲音。啲 melody 係令到你會好催淚嘅，即係我會即係令到自己啦，唔係話令到大家，又唔係話專登去做啲咩催淚嘅計算咁樣，但係就係咯，當後尾同阿天填完個歌詞之後，就覺得哇死啦，點錄咧呢首歌？咁就好得意噶嘛，即係其實有留意我哋，其實我哋喺音樂會。用呢首歌做一个主题曲也好，点样都好咧。其实我哋系专登喺个音乐会前，我哋冇派台噶嘛。原因系因为其实我哋商议过，费事整到自己把声残啊， 即係錄音你都可能有曬三個 section， 咁可能喺個錄音室裏面，就算首歌唔係話難度太，唔係話難度高嘅歌，咁但係你都會消耗㗎嘛，咁寧願不如真係我哋做完個 show 先至入翻錄音室去做個formal 嘅 recording 啦，係啦，咁所以有趣嘅地方就係同其他好多其他歌手或者是樂隊不同，即是我們開 show 之前這首歌是未錄氣的，真的 是 啊，即是他在 show 到他要首唱咯，這樣 終於解釋了很多樂迷想知道的， 因為在 IG 就見到其實3月份6號已經有 post 了那份詞，其實完成了的了，都以為會是即 show 前的時候這首就會推出，但剛剛你就解釋了為什麼會是 show 後才真入錄音室那裡錄這首歌了。 是啊，獨立公司就在這裡，好即是獨立唱片公司自己同自己交代，即係可以係咯，可以保住個聲入去，即係上台唱咁啊！咁又變相係咯，即係變相四月頭做完個音樂會四晚之後，唞到真係可以翻有翻個狀態啦。咁其實真係到四月尾先至做嗰個真正錄音咯。咁跟住 MV 又係四月尾，其實我唔記得幾時拍添，好似五月嘅時間拍嘅，因為係咯拍咗兩日啊，咁就都要就好多嘢啦，咁唔同演員嘅期啦，有時譬如 even 你 MV 裏面見到嗰隻船，就佢都就咗麻煩，即係就咗褪咗一啲時間咁樣，咁所以到最後問曬隻 MV 要去到六月咯，咁變咗即係完全係唔跟一啲全，即係根本大家好多時候香港而家都講求效率個章法，我哋都冇乜點跟，即係通常都係你有 MV 就有隻歌派台，幾樣嘢我哋都係甩，係咁 keep 住甩。 但係邊相會唔會咧？去唱呢首歌嘅時候咧，即係喺演唱會唱到之後再錄，其實消化咗一件事咁耐，會唔會又唔同咗咧？錄出嚟個 version 係 消化咗一件事，會唔會唔同咗？咁有度都得意嘅，因為其實咧，如果你喺個台上唱俾聽眾啊、觀眾面前嘅人聽咧，你就會好有嗰刻嘅。嗰刻嗰個畫面就係、是、我哋而家相聚於一個音樂會、一個演唱會咁樣。咁但係當去到錄音室，即係得翻我同錄音師兩個人嘅時候，其實嗰個世界就想像空間或者你嘅眼前或者你係咯，那個錄音室關咗燈之後，你想像個畫面就變咗唔單止淨係一個音樂會嘅相聚，你可能係諗起好多可能我哋呢個城市嘅好多別離啦，好多人移民啦，咁我自己又會可能諗翻係我離開咗屋企人啦，咁好多嘢都令到嗰個畫面再豐富啲，或者幫到自己都唔可以話幫嘅，因為其實真心自己執筆去同阿太太寫嘅時候，同阿簽寫嘅時候，都係好知道自己或者我哋樂隊想講嘅嘢，咁所以都反而真係去翻錄音室唱嘅時候咧。咁就我都刻意话唔好话啊，好当好似嗰啲 band 歌喺个台度同大家讲，我哋欢聚一晚，即系或者我哋系一个好音乐会服务音乐会嘅歌咯。其实应该系讲自己当下嘅心情嘅歌咯，系咯。 系，所以我都觉得就算唔跟章法都冇乜所谓，因为首先即系 Rubber Band 乐迷一定会等啦。 系， 第二就系我觉得系经历咗呢个，因为。即使隻歌經歷咗幾個月，但個世界亦都發生咗好多事情嘅時候，咁呢一隻歌喺呢個時候出都有，好似隻歌有佢嘅命咁樣樣咯，好似即係聽你咁樣講嘅時候，係 可能係 啊，係啊，所以咁所以呢一首 Rubber Band 嘅 Child 咁啊，呢個星期嚟到第六啦，咁我哋都預祝呢一首歌就會繼續嘅成績向上啦，咁啊之後睇下如果再上啲嘅時候，我哋睇下有冇機會再打俾 Rubber Band 佢就再可能講多少少啊，或者再講下之後會有啲咩嘅 project 咁樣樣咯。 好啊， 好啊， 多谢两位， 唔好客气，多谢六号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愿你去到新天地，在那边休息，闲来看出戏。大概你在走遍万里，信会站风光旖旎。 记挂卡中单柜，待你去浇水再返嚟。任季节再更迭换态，迎着未来擦洗，尚未回家一天不呼喊。再见片雪都红眼，你是待擦手再道别那样难。这刻我们在一起，笑喊悲喜，巨浪翻起，亦是在一起。 呢一首 Rubber Band 而家拍紧台嘅作品叫《抄》啦，咁啊，无论系歌词啊，又或者 MV 等等咧，都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元素里边，就好似一个循环等等咁样，咁啊，亦都送俾一啲可能大家要面对离别啊，又或者好多即系身边嘅朋友离开啊等等嘅状况嘅时候咧，会听住呢一首歌有一啲力量嘅。咁啊，听过 Rubber Band 嘅呢首拍台作品叫做《抄》。 喂 喂 ，Hello， 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系啊，第二个电话打通嘅由关心妍嘅 ，Hi， 你好啊， 你好， 你好 ，Hello， 系啊，我系波成啊， 我系斌臣啊， 斌臣 ，Hi， 又见啦，又见， 系啊，有啲烟花送俾你啊，今次有啲礼物俾你啊，听下呢、這个。 打住風去睇煙花，係咪個感覺都好特別呢？ 另有一番風味啊！ 好正，你次次都有啲 surprise 俾我嘅喎。 哦，仲有啊， 仲有， 仲有下波嚟緊啊！係啊，你而家準備定個心情，因為 係小 surprise。 每一次我哋打通呢個電話，就係恭喜即係、就是、中文歌龍虎榜上面上榜嘅一啲單位啦。咁、啊，我哋呢通電話咧，除咗有煙花之外咧，會創作咗一啲句子咧送俾你嘅。 日言啊，熟得啦，係咪啊？ 今次我呢個有四句押韻嘅嘢嘅，係啦。 好啊。 系啊，咁系嚟噶咯。 好， 我讲先。关心妍，歌迷有福。 爱的告别式作曲， 疗愈系列嘅延续。 感情事有咩终局啊？ 得啦，有冇 surprise 啊？呢个 好 surprise 啊！原来有礼物收嘅今日。 系啊，我哋每次都系秉承住又食又叻噶嘛，我哋呢个节目系。 多谢你啊，多谢你。 系啊，今次咧呢一个我啲告别式咧嚟到即系呢个系列嘅第二部曲啦。今次就见到系你自己去参与作曲嘅呢一个部分嘅咁。其实呢个旋律有冇话系即系几耐之前开始就已经即系谂住做呢一件事啊？咁样样可唔可以都讲一讲个过程大概系点啊？ 其实呢个都差唔多两年前之前写嘅，即系一路做紧呢个 project 嘅时候写嘅。咁因为我就觉得哇，都好似好耐冇试过派自己写嘅歌。咁我其实都冇谂住派，谂住写系 for 呢一个疗愈嘅 project。咁我就觉得啊，第二部曲可能揾定揾都唔啱，不如自己写。咁我就一日坐喺度，咁就其实我女喺度玩紧嘅时候咧。睇住佢寫嘅，因為我睇住佢咧，我好療愈，即係我覺得啊，我俾我個女療愈咗。咁如果我要去說服人去告別一啲過去一啲唔好嘅事，我可以點？跟住我就嚟咗 chorus 就係咁我就 set 我愛你三個字，因為我望住個女我就覺得我愛佢。咁我就諗緊啊，咁係應該點樣寫？咁我啲寫歌詞我唔係話即係好好，咁我就。跟住揾咗 Oscar 去幫我填咗成份詞咯，佢就 keep 咗某幾個字咯，咁但係佢又 keep 咗我呢一個精髓，就係、是、我愛你三個字啊。係。係啊。 OK， 咁所以就见到 Chorus， 大家都会见到有即係啱啱你讲嘅嗰啲，就佢、是、保留咗你嗰陣时就諗到嘅嗰啲部分喺度啦。 同埋我记得呢，上次阿 J 讲过呢，即係今次爱的告别式系同上一首系唔同嘅，即係上一首系大家会听开阿 J 一啲好擅长嘅作品啦，今次就系可能即係近返近年大家鍾意听嘅作品多啲啦，爱的告别式。有冇话呢啲 呀，大家觉得 我觉得系㗎。 因为搵咗阿 Jason 去編嘛，今次呢一首系。 系呀系呀。啊、 有冇话作曲或者编曲嘅时候，即系特登要去点样去考虑话啊，做到而家呢一个效果系，即系可能要去听好多唔同嘅作品，然后去编呢一首歌啊，定系点样嘅咧？ 要听好多唔同嘅作品嘅，咁因为我已经有个 idea of 呢个歌系点样编，咁我就即系要同阿 Jason 去研究啊，我要啲咩声？一开头嗰个烂，因为其实一啲腐烂咗嘅过去啊，一啲唔好嗰个。一开头系好似破碎咗咁，咁我哋净揾嗰啲电脑嘅效果都揾咗好耐。然之后个编曲啊，边度要啲咩吉他，我哋要揀啦。即系呢个歌其实我参与咗好多喺里面，即系我系呢个吉他声唔啱，我要再 raw 啲，再烂啲。咁揀啱咗个吉他之后，到每一个 phasing 啊，边一个落嗰个鼓啊重拍，我都参与，再加埋监制啦，自己有份监制自己啦。咁所以呢个歌对我嚟讲，即系今日啊入咗榜，我觉得话好开心啊！即系比起，即系我自己好耐冇写歌，所以都系一个俾翻好大嘅信心嘅肯定俾自己咯。 有冇话呢一个过程当中自己参与度高咗嘅时候，都发现哦有一啲嘅位置上面都有难度，但系最终都克服到嘅咁样样噶？ 嗰、那个难度系我自己编，我自己要点样去唱得？唱得唔係嗰個關心妍、 哦、 因為呢隻歌成日曲風都係嗰啲好似講嘅自言自語啊，咁變咗我哋其實好似呢喺度捉，即係佢哋幾個呢就一齊入嚟同我捉啦，哎唔得呢個好關心妍，好關心妍唔得，唔係呢個個語氣唔啱，個音唔啱，嗰啲氣聲唔啱，係好 harsh 㗎，即係呢隻歌簡直係錄嘅時候每一句都捉喎，捉完之後我又要改，即係返去再消化，然之後再錄，咁先錄到個感覺出嚟，可能你一聽你未必即刻係覺得啊係關心妍啦，但係你聽完之後你又覺得啊係有佢嘅影子，但係唔係佢唱開嘅嘢，同埋唔係佢唱開個方法囉。 咁、哦、你覺得捉呢一個唱嘅過程當中 hush 啲，定係拍嘅時候導演即係捉你嘅嗰啲嘢 hush 啲呢？因為今次 MV 繼續㗎嘛 都有喎、 哦、繼續出場啦咁樣。 啲戲都繼續嚟喎、 哦。係啦。 今次 MV 啲戲簡單啲嘅，我覺得，因為係一啲即係佢變翻嗰、那個即係純情嘅正印啊嘛，咁即係唔係嗰個紅色衫嗰個啦，咁變咗嗰、那個就變咗係一個好純潔嘅人，但係裏邊係有啲陰謀，即係內心戲一兩個眼神去交代咯。咁我覺得係錄音難啲咯，因為呢件事要改自己係唔容易嘅，有時自己發咗力都唔知嘅。咁呢隻歌其實每差唔多所有嘢都冇乜嘢係 keep 到好原有我嘅嘢喺裏面囉。咁呢一個我自己覺得係對我自己嚟講係一個好大好大嘅挑戰，即完全係唔係好屬於我嘅嘢。因為我覺得配返個編曲好緊要，如果你個編曲咁係你唱唔到嗰件事呢，其實成隻歌就唔係嗰個感覺。 会唔会令到你跟住，因为呢个三部曲的话，下一部曲都会试下，喂、哎，咦，都 OK 啊！即系虽然系要编自己，但系又几过瘾，下一只都会循住呢个方向咁样继续去咧，会谂住。 会噶，之前我讲过会越嚟越淡啊嘛，因为嗰件事系你由好激动到慢慢，咁你听到林系激动，之后我的告别式系开始冷静啲嘅，但系都系痛嘅。咁到第三 plug 咧，其实你就会 feel 到嗰个结局啊，嗰个结果系，同埋嗰个成个疗愈嗰个精髓就喺最后嗰 part，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嗰个最后呢一只歌啦。 系啦，咁就由声音上啦、画面上，究竟最终会点样结束咧？咁大家可以期待下一 part 啦。咁但系而家嚟到呢一 part 咧，都可以继续慢慢消化住嗰个过程，同埋头先阿 J 讲佢自己摆咗好多心机落去呢首《爱的告别式》嘅。咁啊，再次恭喜呢一首歌登上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亦都预祝会有更加好嘅成绩啦。今日多谢你阿 J， 恭喜晒， 唔该晒，拜拜。 心开口说破，说破你厌倦了我，各有各挂，没有结果。随便把心张开看着，我知道。检讨双方的对错，我看见再面对我，我错到最后也要拖。才比公屈膝的过血肉也撕破，烧毁昨日情感。从此所有一生一世不惜一切功亏一篑烧挂彻底。我爱你三个字没在泥土里，任腐烂的过去换埋垃圾堆。此生一些爱怨恨仇也不过前追。到最尾这暗影就完全消退，散在虚空里，方知爱恨没错减退。 听下呢首上榜两个星期第十九位。有关心妍嘅作品啦，咁啊作词嘅有 Oscar， 作曲有关心妍自己啦，编曲有 Jason Lai， 监制有关心妍自己啦，同埋刘广元有呢一首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爱的告别式》。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一名居住在上环士丹顿街的男子初步确诊新型肺炎。男子今个月四号至十八号曾经到美国洛杉矶工作，离港和回港之前检测都是呈阴性，抵港之后检测呈阳性。据了解，男子被验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冇病徵 ，CT 值較低，病毒量較高，估計在美國當地受感染的機會較大。據悉，他居住的大廈和工作地點等將會納入強制檢測公告。醫管局宣布，今個星期五開始進一步擴展特別探訪安排，由現時的22間醫院增加至26間。病人家屬必須經由病房職員預約探訪登記，有關職員將會在未來幾日致電聯絡，家屬無需自行聯絡醫院，病房會根據實際運作安排家屬每個星期探訪一至兩次。進行一次探訪的家屬需要持有72小時內有效的陰性核酸檢測結果證明，假如家屬定期探訪，就可以每星期進行檢測。已完成接種兩劑疫苗不少於14日的探訪人士，可獲豁免病毒檢測。發言人提醒，探訪人士可以在探訪之前24小時內，透過醫管局網頁或者流動應用程式內的醫院探訪二維碼，預先填寫健康申報表。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傍晚六点，热带风暴查帕卡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190公里，即是北纬21.1度、东经112.9度附近，预料缓慢向偏北方向移动，逐渐靠近珠江口以西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可有大浪同涌浪，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展望星期三有骤雨、狂风同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最贱格，不想怪你太邋遢，我用沉默对付你的一切蛊惑，想分手我不够把握，我未来仍未亲，我复仇用最高的盔甲。 观乎香港的词人，你会发现好多广东歌呢都围绕住两位的作家，一个是日本作家太宰治，啱听过有 Jude 的《人间失格》。 美丽太美，受不起惊喜，舍不得放弃，这双手摆布过也要一起，烟草与你日后混合埋墓碑，偏偏肯跟你继续共存阅读无的空气，宁愿你像背影，经不起汹涌那一刻扫气，越要好越像被捏成尼古丁，越戒越爱，越爱越戒，仿佛终身讨债，怀疑我的宗旨信抱求坏，不免病态，越怕越爱，越想是否错爱到使人变态，宁愿闭着眼睛，根本不必用你走我感情，记得当初多讨厌尼古丁，越戒越爱，越爱越戒，仿佛终身倒债，怀疑我的宗旨送抱头坏，不免病态，越怕越爱，越想 连两首作品，有 Jude 的《人间失格》和 Jin Lee 的《美男子与香烟》，不谋而合都是出自太宰治的作品。 会发现到好多香港嘅词人咧，都系喜欢写太宰治嘅作品，可能个题目比较容易发挥，而不谋而合。啱啱两首作品都系太宰治嘅绝笔之作。 白如白牙，热情被吞噬，香槟早挥发得彻底。白如白牙，纤维红尘俗世苦堪过灵位，但是爱就变阶梯后，如同肮脏污秽，不要提。沉默大笑玫瑰，大次回礼只信任防卫，怎么冷酷却仍然美丽？得不到的从来矜贵，身处劣势。 词人有两位的作家都是很喜欢的，一位是太宰治，刚才提过了，而另一位就是张爱玲。刚听过有陈奕迅的《白玫瑰》，也是出自张爱玲的作品《红玫瑰与白玫瑰》当中，而同时间其实陈奕迅还有一首是《红玫瑰》的，当中表述了两种不同的女性。 要背负个包袱，再跳落大峡谷，烦恼用个大网将你包住，还是你抛不开拘束？你昨夜发的梦，到这夜已告终。沉下去，头上散落雨点，没有彩虹。

然你要记住这欢聚，而不是太短。谁的书写到尽处，居然会如愿。自转中千转万转，竟如初所算。在最坏时候懂得吃，写得穿，不会乱。又怕酸，难免做个坏一点的假说，缺陷才长远。谁的书写到尽处，居然会如愿。自转中千转万转，竟如初所算。在最坏时候懂得笑，哭得出。难免做个坏一点的打算，错误才越甜。在最坏时候想一片，这一点好片段。 今日最后一首作品是出自王菀之的《小团圆》，亦都是香港的一位张爱玲迷的词人王伟文的手笔。下星期的《奔驰问题》再见。